《金剛波耶波羅蜜經》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金剛波耶波羅蜜經。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舍衛國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1250人區，以時世尊食時，著衣持缽，入舍衛大城乞食，於其城中次第乞兒，還至本處，飯食銀，收衣缽，洗足耳，敷座而坐。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稀有世尊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咐嘱諸菩薩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雲何住？雲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須菩提，如汝所說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咐嘱諸菩薩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言世尊，願教欲聞。佛告須菩提：諸菩薩摩诃薩應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無色，若有想，若無想，若非有想，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盤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復次須菩提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於意雲何？東方虛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南西北方四圍上下虛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，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須菩提，於意雲何？可以身上見如來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身上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上，即非身上。佛告須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將句，生實信否？佛告須菩提：莫作是說。如來滅後後500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將句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當知是人不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以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，聞是將句乃至一念生正信者。須菩提，